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有关爱情的歌呢，它都是非常具有民族特点的。首先我们会听到1952年根据内蒙古作家马拉沁夫短篇小说《科尔沁草原的人们》改编的电影剧本《草原上的人们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叫做《敖包相会》。根据影片的编剧之一马拉沁夫介绍，当时呢，他们把《敖包相会》的歌词写好之后呢，拿给了影片的作曲著名的达瓦尔族作曲家通福来看。随后通福就来到了他的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，根据海拉尔河畔的一首古老的情歌而创作了《敖包相会》这首歌。在1953年电影《草原上的人们》上映，而《敖包相会》呢，也随之飘向了祖国的五湖四海。听到的这首《敖包相会》呢，是由乌兰图雅和云飞来演唱的，收录在乌兰图雅《我的蒙古马》这张专辑当中，是一首改动不大的翻唱歌曲。而且刚才的那位歌手乌兰图雅，他本身也是蒙古族，所以在演唱起《敖包相会》这样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歌曲的时候呢，会觉得表达得更加的原汁原味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翻唱歌曲，具有很浓的民族特色，叫做《康定情歌》，是流行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首山歌化了的小调。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版呢，它对于原作的这个改动还是非常大的， 演唱者呢由原来的男女对唱改成了三个人来演唱，而且这三位歌手的平时的演唱风格还是截然不同的。很难想象他们三个人能够在一起合作，他们分别是宋祖英、周杰伦和周华健。因此这首由他们三人演绎的《康定情歌》啊，听起来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可以说刚才的那首《康定情歌》啊，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首爱情歌曲了。经过了刚才那样的特别的改编、特别的安排，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加的有新意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换一种风格，来听范晓萱带来的一首爱情歌曲《数字恋爱》，有一种很俏皮的感觉。 喂，我现在在。 喂，我在告诉你好。 三一五五五三零，都是我想你。五二一是我爱你，零零零是要开心。三一五五五三零，都是我想你。五二一是我爱你，零零零是要开心。数字恋爱，忙碌生活人要对彼此表白，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，拿起电话心意就传到我这儿来。三一五五五三零，都是我想你，五二零是我爱你，零零零是要开心。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桃子陶晶莹，是她2005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同名主打歌《走路去纽约》。这歌名啊，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，其实她唱的是一段自我反思的一个历程，过程不要太快，不要用飞行的速度，而是要用走路这样缓慢的一个速度去体会，去思考。 看看这一路我曾经

在节目上半时段，我们已经听过了很多首爱情歌曲了，下半时段呢，让我们继续来过瘾的听。下半时段第一首为您安排的是井冈山演唱的一首《我的眼里只有你》，可以算得上是井冈山的一首代表作了，一起来听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来自于歌手井冈山，是他的一首成名曲《我的眼里只有你》。 这首歌呢，因为成为了某品牌的广告歌而变得家喻户晓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陶喆的一首歌，就是爱你，发行于2005年陶喆的《太平盛世》这张专辑当中。 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一期爱情歌曲的专辑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歌神张学友，是他用粤语演唱的一首《每天爱你多一点》。大多数经历过感情的人都会知道，给爱情保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

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的这一期呢，都是以爱情为主题的经典歌曲。看看时间呢，马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送出的最后一首歌了，让我们来听充满着民族特色、由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一首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。这首歌呢是根据西北地区的民间音调所创作出来的，因为它的曲调非常的优美，意境也很深远，而且还非常易于学唱，所以呢很快就传遍了全国。我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版本呢是男女生的合唱，非常的清新独特。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您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。精彩。 北京时间19:00。